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9集，打脸二波。 不是，谁说秦冉没有好好学小提琴啊？他明明…… 徐父想说，他的级别已经到了专业级别。秦冉的小提琴是真的很好，他的得意门生，以前是，现在也是。 妈，我回来了。 外边一道清亮的声音打断了许父的思路。司机推开大门，秦宇抱着一叠书进来，看到宁晴跟许父坐在左边凉亭，侧了侧身，不动声色地开口： 妈，你有朋友来？ 秦宇没有见过许父，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没在记忆里找出这个人，应该跟林家没关系，否则肯定是林婉出来接待。秦宇静静地看着宁晴手边的银行卡，极其聪明地将人猜出来。 这位是许慎的爸爸吗？ 屋内，林婉喝了半杯茶，也拢了拢披肩，神色雍容，步伐缓缓地往外走。其他佣人不敢抬头，可却放轻了手中的动作，尖着耳朵听着这边的动静。宁晴能够感觉到佣人偶尔瞥向自己那略带异样的目光。从昨天到现在，秦冉打架被警察扣留的事，林家人为秦冉奔波的事，已经传遍了林家。他用了12年来营造自己豪门贵妇的形象，在这短短一个月内似乎变成一个笑话。 许先生，这件事闹大了谁都不好看，如果有可能私了最好不过，对两家名声也好。 林婉淡声道。林婉无意跟宁晴的女儿计较，也不屑于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他不知道林奇、林锦轩两人为什么要维护秦冉这个除了脸好像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妓女。不过林锦轩求到他头上了，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许叔叔，姐姐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来一中上学，她已经耽误一年了，不能再休学了。 秦宇把书包让佣人拿回去。他不喜欢秦冉，可更不喜欢有一个坐过牢的姐姐。 我也想私了。 许父连忙拿出了兜里的支票，为难地开口。 这件事是我儿子的错，让冉冉看在我曾经教过他的份上，跟局长说一声，不要追究我儿子了。他肯定不会愿意见我，所以林夫人，你们帮我把支票转交给他，可以吗？ 说到这儿，他羞愧地低下头。 这是100万赔偿金，听说冉冉手受伤了，他那手…… 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听到这里，场上忽然都没了声音，连宁晴都没了反应。秦宇惊愕地看着许父，这怎么忽然来了大反转呢？许父把支票交给宁晴，就转身离开。林婉眯着眼看着许父的背影半晌，又看了一眼待在原地的宁晴，声音格外清晰： 你女儿认识局长？ 宁晴也震惊在原地，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所以秦冉在这件事上根本就没有过错。他从知道那件事开始，就下意识地指责他，不听他的解释，甚至都不知道他手还受了伤。低头看着手中的100万支票，宁晴心头微颤。连许父都知道他手受了伤，他这个做母亲的却是最后才知道。秦宇看着这一幕，指尖掐进手心，微乱地开口： 小姑，我昨晚重新理好了曲子，你听听魏老师会不会喜欢。 林婉留在林家这么久，就是亲自盯秦宇的小提琴，这对他来说是重中之重。晚自习，秦冉侧靠着墙，把一本笔记本扔到林思然桌子上，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眉眼漫不经心的。 这是什么？ 林思然翻了翻笔记本， 是一本物理复习笔记，他小声地开口。打开来一看，扉页写着三个草字，他只认出来一个宋字，一个绿字。秦然眼皮耷拉着，可能因为手的问题有点咽咽的，声音有些哑。 别人给我的复习笔记本，你多看看。 哦， 林思然点点头。他翻了几页，收下秦然的好意，但没有太注意，就放在了一边。秦然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手中的书哗啦啦地翻着响，眉眼挺燥的，将嘴巴里的棒棒糖咬碎。林思然帮他把杯盖拧开，又往里面倒了水。 然然，你手机响了。 他指指秦然在不停震动的手机。 别管他。 秦然没抬头，半眯着眼睛，声音懒洋洋的。打电话的是宁晴，他懒得接。下了自习，秦冉没有跟林思然一起回宿舍，他清了清嗓子，微微偏头。 我去买个东西。 要我帮忙吗？ 林思然看看他的手。 不用。 秦冉朝校门口的方向走去，背对着林思然朝他挥了挥手，低笑道， 马上回来。 学校住宿生上自习的多，走读生晚上也有来上自习的，不过少。学校外面挺冷清的，又黑。秦宇本来在家练小提琴，可心里想着秦冉的事，总静不下来，拉的也是断断续续，怕被林婉听出来，就找借口来学校。他总觉得秦冉有些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小姐。 林家司机打开车门让秦宇上车，秦宇点头，刚要上车，余光却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对司机做了个稍等的手势，往学校住宅区的一个巷子里走去。巷子里没有灯光，只有路口边微弱的黄色路灯。秦冉掩在路口，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到巷子尽头的一辆黑色的车，是一辆奔驰。秦冉站在车门边，他身边是一个男人，因为背对着秦宇，秦宇看不到他的正脸，但依稀看出来年纪不轻了，那身形还有那隐约有些熟悉的侧脸。秦宇很是惊愕。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